RY 的。可以换成 ER 的， 对， 可以换成 RE 的， 对，没错。还有那个他就把 Y 他就能变成 E， 就他来回变 啊， Y 也能变成 E， 哎，对， 对， 对， 这是小小的提到了一下哈。Geophysics， 表示的是地球物理学， 一个 geo 加上 physics 啊，物理学。 对，珊妮可以和大家说，这其实就是粘着的一种构词法啊，前面的一个词根前缀和后面的一个单词儿可以拼在一起。 这个 physics 物理这词儿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老师呢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让我起来读单词啊，然后一系列的单词，其中当我读到 physics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是怎么读的呢？我读的是 physics。前面很重，后面没有音了，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哟，那您班同学英语成绩还都不错了啊？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读 physics， 后面就没有了。其实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单词的读音。 对啊，有的时候呢是由于那个紧张，有时候我那个就是说话的时候哈，就有一个嘴瓢，就比如中文字俩就给它放在一起读了，就瓢了， 就瓢了， 瓢了。 是，这个可以理解哈。好，来看一下这个 IL 哈， IL 呢是放在同辅音的词跟前啊，表示什么意思啊？ 表示不无，也就是一个否定含义的前缀。 哎，不和无啊，你比如说 illegal 啊，因为 legal 是合法的，所以说 illegal 就是非法的。 哎，非法的。illiterate 啊，表示文盲的。啊，因为后面这个 literate 表示的是识字儿了，所以它不识字儿，就是文盲。 好，那么逻辑这个词哈，加上一个 ill， 表示 illogical。 就是不合逻辑的呗。 哎，好，这三个是咱们上周学的。稍微的巩固了一下，接下来进入到一个大块儿 ，I am 开头的单词。 我相信哈，大家应该都对于 in 非常熟悉了。咱们以前也给大家提过，像这个什么 il 啊 ，in 呐、啊，都表示的是否定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们的意思多哈、啊，这是一个大块儿、一共有三大含义， 三大块， 所以我们要用三周的时间来学习。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仅仅以为啊 ，im in 啊，就是什么无啊，否定啊，它有三种含义。 但是它每一种里面呢，都有很多词语的小伙伴抱成团，让你来记。 抱团取暖， 抱团取暖、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记不住。今天这节课我们讲它的第一层含义，表示是完全的否定 啊、那就是复习新的复习知识，复习旧的知识哈。 它完全否定表示的就是不、 无或者是非 也 啊，非也哈、 不无非， 对， 是吧？就是不无非，就是没有， 对， 全盘否定。 其实大家就对给写一个就是否定就行了。 对，所以今儿我们要看一些单词啊，看它是怎么来加否定的。同时呢，大家也要自我考察一下，看这些词根，你是不是以前跟着富妈认识过了？或者是呢？是不是觉得以前自己能猜到的？ 哎，真是，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的体系。 哎，一定要学会分析，因为好多词根吧，都是富妈自己分析出来的。他要边分析边记忆。 哎妈， 所以他才能够，所以他，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呀。 所以还能 学英语的人都得这样啊！ 对对对，是。 我们学习要有研究精神。所以你不能只是听老师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要自己去想，老师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对，你想，咱说那个 educate 那个教育这个词，它就是要给你引导出来， 它要把你拉出来。 对，所以您呢，先知道一些方法，然后啊，这个根据这些方法，可以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延展的学习， 延展学习，你去举一反三。 好， 我们来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词根啊？先说了 ，I am 和 I am 这俩都可以表示前缀不无非的意思。 对，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immense。 immense。immense。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当中的一些结构哈。咱们先把 I am 踢出去，后面呢有一个小的词根。就是 M-E-N-S 来 mens 对 mens 这个词根呢它表示的意思是测量的意思 又来了这英文中怎么那么多测量啊 对 啊，刚才那物那个什么几何学也在测量啊 那个是 M-E-T-R-Y 哎，这个 metry 是测量 对 咱现在遇到这个 mens 也是测量 对没错 我看着挺像男人的 啊， 你看 ，mens、M-E-N-S， 是不是人来做测量啊？ 我觉得这样可以联想着记忆，是吧？一个人站一个地方，然后让人去测量，我觉得也可以。

减三的意思 啊， 是不是很大礼包啊？ 真是一个大的 surprise。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在学词的时候，您不要学呀、啊，哎呀，您熟悉的那个含义，咱的课上一定会讲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尤其是跟介词的搭配， 嗯 啊，不同动词搭配上介词，它的意思就变了。 哎， 聊天室有位同学说，介词就是鬼。 嗯， 这是什么鬼？ 介词就是鬼， 就是他想说这介词啊不容易把握， 啊、 他形迹 诡异 。 哎哎，我其实还真是挺形象的，就是这样的，阴魂不散，是吧？ 啊，什么鬼？对我们见的少，我们教科书上比较死板， 嗯 啊，就叫你一两个。其实生活中大家很活跃，所以我们要多见识。 对， 啊、 韩刚老师也曾经说过，要想把英语学好。最重要的是学习介词。 介词， 嗯， 好，反正我们节目很着重介词的。 对， 嗯，第三个单词叫 incredible， 嗯 ，incredible， 好， 拼写是后面是 credible。 对，那朋友们一定记住，这个里面的 cred，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相信、信任的意思。 credit。你们用那信用卡叫什么呀？ 嗯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嗯。 那这个 CRED 呢？它其实在相信之前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含义 哦， 就是我们说的心，心脏的心。 哎，仿佛、似乎、好像， 嗯， 遇到过哎。 咱们之前学的那个词叫做 CORDIAL。 那是 cardio。 对，所以 CORD 还有这个 CRED。都可以表示心，那大家想想，为啥我相信你？是我从内心里面的对你的一种信任。 哎，所有的信任都是打内心里，嗯、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哎。 信任就是信任，不信任就是不信任。 没错，所以您看，它又是在小原因上发生变化，但是内涵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里的 CRED 表示的是相信，后面的IBLE 给您讲过了，就是后缀表示能够的意思。 能够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哎，对，那他就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相信你的，前面挂 IN 做否定，那不就是、啊、不能相信你的吗、 哦、 对不对？ CRED 呢、 嗯、 是相信， 嗯， 加上那个 credible 呢就是能相信的， 对 啊，值得信的。 那大家想想，什么事情这个让我们都无法相信呀、啊？ 不能相信的， 无法置信的， 那就是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呗。 你说的太对了， 想不到啊，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嗯 ，credible, incredible, impossible or very difficult to believe something， 难以置信，无法相信，太难相信了。 随便跟你吹。一个故事、 嗯、 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不可思议的故事，嗯。 你说啊，你说昨天那比赛怎么法国就赢了呢？明明这比利时全场占据上风。 嗯。 法国怎么最后就能赢了呢？是不是不可思议呢？连、我都没预测对。 哎，对呀、啊、就跟您心里面想的都不一样。 那我们各种啊，我们不是随口说的、 嗯、 我们是有分析的。 嗯， 爆发出轻蔑的笑声，轻蔑的笑声。 对， 我们是有分析的，他怎么就后来大家说了、嗯，说是因为那法国队那教练呐、啊， 嗯， 他实在是没有战术，但是呢，他手里有豪华的牌， 哦、 每一个拿出来都是豪华的底牌，啪啪啪啪啪往场上打。 兵能将挡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哎，你看那比利时那队吧、 嗯， 哇，整体战术教练的布局， 嗯 啊，稳稳当当， 嗯， 有条不紊的， 嗯。 法国上去，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怎么回事啊？这个一种用散沙般的感觉， 哦， 哎，但是就是用散沙般的感觉， 嗯。 他进了一球， 我咋感觉就像游击队的感觉啊？ 哎，有点这感觉， 啊啊、 哎，不知怎么的就进了一球。 嗯嗯，所以我那天我也看了一个东西，就写说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变化，其实都是偶发的 啊、哦、 啊！您比如说，很多的药物在研发时候的目的和它最后那个药物最终那个结果。不一样 啊 啊！比如这药，我开始设计出来想要治感冒的 啊， 结果设计完之后发现又治肝炎， 又歪打正着了。 对， 这种就是 incredible， 相信都不敢相信， 那不敢相信， 怎么能是这个结果呢？ 是 啊，嗯， 难以置信，他已经在那儿待了一周了。 嗯 ，It seemed incredible that she had been there a week already。